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破 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如果我们一生当中有很多次想要腾空欢呼，那可能就会相应的有多少次我们想要破口大骂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坏情绪的话，那可能他就是不真实的。没有反感和过激的反应的人也不是常人。希望我们可以为了美好的明天，为了大体看上去是个有品的人，为了清楚地标明我们不是普通的易碎品，选择继续忍耐。谁的生活不是这样熬过来的呢？谁的生活不是这样喜忧参半的呢？ 自由。 我发现经常访问这个功能真的是一个死循环。你明明只是哪一天下午心情有一些波动，或者是无聊想去看一下那一个 ID， 然后它就出现在了经常访问里面。然后当你看到经常访问的时候，又会忍不住习惯性的点进去，它就会一直出现在那里。每天可能我们都是这样，日复一日，永远解脱不了某一些习惯带来的影响。 不懂真珍惜是什么，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，最美亦最真，却像是假。投入的声音沙哑，而你说你快乐已害怕。你不信任爱吗？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？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，领略是美需解码。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？你快乐眼泪相洒了，而不准你洒，我在旁请不要害怕。不懂得讲出心意吗？仍欠与句唇边轻轻挂，给些纯心好吗？听到第一的声音沙哑，而我说我会来付代价。我心痛但你听到吗？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？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，领略是美需解码。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泪相洒了，而不准你洒，我在旁请不要害怕。仍常凝望你这串女士，我发觉我已完全回忆，而无用你的戒指。和情人三心一吻来代替讲话好吗？这信号已无声放有声，领略是你需解码。和情人紧紧拥抱来代替讲话好吗？你快乐眼泪相洒了，而不准你洒，我在旁请不要害怕。 要是有一天别人知道我其实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的话，可以想象我要在这个世上苟延残喘下去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。如果把我现在的境况跟那些所处的生存状态做比较的话，很难说到底哪一种方式会更为孤独。我们不一定要活成别人想象当中的样子，勇敢地做自己，让别人喜欢上真实的自己，可能才不会这么累吧。 想想你，时间一直去，回忆真美丽。我是想着你，一直想着你。

爱就不爱我一个人，心伤悲哀，爱只剩下无奈，我一直不愿再去猜，感情深黑键之间永远都夹着空白，缺了一块就不精彩，紧紧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， 你比我清楚还要我说明白，爱太深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 听别人的歌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 被遗忘的老歌， 找回曾经的自己，听只属于你的电台。当精英遇上经典 ，FM 九六九，品味

在哪里？ 看到一句话说，保持两个人友情的秘诀就是开心的时候就互夸，如果一方不开心的话，那就只能比惨了。开心的时候互损，打打闹闹，不开心的时候用我过得不好的感同身受来安慰对方。不管环境多恶劣，永远保持一颗互相关心的心，这可能才是友情长久的秘诀吧。 只是分手预兆，却还要讨你不停的笑。我知道就快没完没了，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。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甜蜜的拥抱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，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，有谁知道我的神魂颠倒，至少只 知道就快没完没了，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，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天黑的拥抱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，还要为你帮他买对车票，有谁知道我的神魂颠倒，至少只能你陪着我偷笑。我明知道你走得太早，还要提前祝你们白头偕老，谁都知道会有这么一场，不管多早我都开始想要，不管多早我都开始想要。 有时候我觉得世界非常的奇妙，谁知道会不会有不同的观念在相互的碰撞，有些东西是别人坚信不疑的，比如说外星人的概念。我反倒觉得平行时空还有重叠宇宙是非常温柔的一个概念，所有的如果，所有的早知道，所有的未完成，所有的遗憾和失去，好像都有了一个很安宁的栖身之所。平行世界的我可能会过得跟现在不一样，因为每一个选择都可能造就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。偶尔这样想想就觉得生活很圆满了。 星星满天空，漫步秘密小路中，想起和你的时候，冷冷的寒冬，你紧紧地抱住我，一起倒数跨年的夜空。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，短短时间里我的幸福满满地，心里的爱暖暖地。星星满天空，漫步秘密小路中，想起和你的时候，冷冷的寒冬，你紧紧地抱住我，一起倒数跨年的夜空。看完烟火再分离，

那可能多半就是自作多情了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讨厌我呢，那答案就是对的。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人际关系，这样可能就会少一点患得患失了，你说呢？ 没有一点点防备，也没有一丝顾虑，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，情不自已。可是你偏又这样，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，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，剩下的只是回忆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还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，尽管你我是陌生人，是过路人，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心跳，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，好像是一场梦境，命中注定。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，我的梦里，我的心里，我的歌声里。 我希望我周围的人都可以做一个善良的人，做一个平静的人，做一个微笑经常挂在嘴边的人，做一个快乐放在心上的人，做一个愿意付出的人。希望我们都可以变成那个更好的人。别人经常会评价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，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，可能是因为想去的地方很远，喜欢的东西很贵，喜欢的人太优秀，所以才更要努力一点吧。有时候很想回家，回到那个让我内心安宁的家乡，可最后却发现我回不去了，所以就只能留在这一片战场，继续厮杀，继续努力了。有时候进步是人生逼着你不得不向前走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爷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一去不回，来不及道别，只剩下麻木的我，没有了当年的热血。 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，在最美丽的时刻凋零。